Hello， 咁今日咧阿东咧行埋嚟嘅时候咧，就我唔知佢系咪咸湿晒性格啦，一行埋嚟咧就形容咗一个女仔嘅女装啦嘅衫款俾我听嘅，就系嗰种透透地嗰种衫款啦。其实我都唔系太清楚佢讲咩衫款嘅，不如阿东你再讲多次 啊。首先，我系咪咸唔咸湿仔呢样嘢咧？你唔能够从一句说话就讲，我只不过好奇心啫。 咁你系咪及咗女啊？ 咩啊？周秀娜话斋一个男嘅唔咸湿咧，就应该唔系好正常嘅。所以咧，其实我望咧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咁样。但我望同行动系两回事，我望嘅啫。 好。 系啦。 咁冇意思。系。继续讲啦。 咁咧嗱，嗰条即系我讲嗰个群嚟嘅，其实都见到一轮噶啦。即系咁啱我哋讲开咧，我又想讲埋就系咩咧？就一条群外面嗰浸咧，就好似礼服无面盒咁样，系揈下揈下咁样。 好闊咁啦， 跟住咧有風就吹去後面，系啦，跟住咧就透嘅。咁但系咧入邊咧即系短褲或者啲短裙，即系佢入邊好多變化嘅。其實嗰只叫乜嘢先？ 嗰只咧其實就會叫做，如果你啱啱講嗰只咧，其實只係普通嘅長裙入邊有件內襯嘅啫。咁其實 係咯，類似 咧，另外一隻咧就係、是另外都有朋友同我有朋友都問過我㗎啦，就係、是、一種前短後長嘅嗰種裙嘅，即係前面係可能去到膝頭哥以上，但係後面呢就會去到腳踭嗰個位置左右嘅長裙嘅，咁嗰種呢就會叫做一種燕尾式嘅裙，因為其實呢佢個名呢就係、是、由男士西装呢唔係有種燕尾嘅西装嘅。 係呀係呀。 即係去似去到波嗰種感觉嗰種西装嘅。個名呢就係由嗰度演变出嚟嘅。咁、啊、你講嗰種透明嗰種呢，即係半透视嗰種呢，其实我哋女仔覺得冇問題㗎喎，男仔有乜問題呢？ 嗱，你問我呢，我覺得咁樣。梗系讲得有两个字啫，好睇唔好睇咯。有人就着得好好睇，一头哇好 sexy， 跟住觉得好好睇。OK，有啲就哇你做乜嘢啊？无端端透咗入边有条裤咁样。即系其实有冇点样分好唔好睇嗱？即系我唔识分好唔好睇。有啲女仔出嚟嘅出嚟咧，只裙咧，我觉得我第一次见嘅时候觉得好好睇。跟住我后屘慢慢喺街度见得越多咧，我就觉得好核突喎，你着得。但系一佢着得好睇，你着到核突嘅咧？ 嗱， 因为我睇裙啫，嗱，肯定唔关佢嘅身形同个样式啦，系咪先？ 系，唔好讲你觉得好唔好睇先啦。咁其实女仔嘅角度咧，睇呢种裙或者系睇呢种半透视嘅衫啦，咁其实首先讲咗裙先啦，咁因为咧佢学你话斋，佢会好似蝙蝠侠咁样飘下飘下噶嘛。咁首先咧，女仔就会觉得咧咁样，我好飘逸啦，我好女神啊。咁、可能你见到 咁样系咪好似 系啦？咁可能你见到好睇嗰个就系女神咯。你见到唔好睇嗰个咪猪 啊？系啊系啊，我见到嗰啲人会飘飘地嗰件裤 啊。系啊系啊，嗰种感觉嘅话，其实女仔咧就好追求，即系其实个女仔咩性格都好啦，即系好似收花一样啦。咁你中唔中意都好，但系呢件系件靓嘅事情嚟噶嘛？ 吓吓吓， 系咯。 咁佢已经自我满足咗啦。 自我满足咗啦，系你唔满足啫嘛而家。 但系点解嗰啲唔好睇咧？系咪真系净系飘？入边嗰个有冇话长边个点嘅长短好睇啲啊？ 咁当然啦，你讲嗰种可能你讲嗰种入边有内衬嗰个咧，就系、是、一个好贴身嘅内衬，或者系一个好似底裙嘅外衬内衬。跟住就好似露咗出嚟咁，咁呢種當然唔好睇啦。咁如果另外有一種好睇啲嘅話，其實我覺得嗰個裙款唔會太透，唔會好似透到襯到你，好似其實你所講嗰個好似突咗件底衫出嚟嘅感覺嘛。 係啊，係啊， 好似突咗條 P 褲出嚟嗰種感覺啊嘛。咁、其實就可能係 即係你自己純睇 P 褲同咁樣突出嚟睇 P 褲係兩回事 ，OK？ 即係你係咯，你有條 P 褲同埋你有件薄紗披住條 P 褲，都係醜怪嘅一件事啊嘛。 係啊， 咁其實係最緊要係出邊嗰條裙，即係出邊嗰條薄紗唔可以太薄咯。你薄到好似真係～透咗，如果你薄都好，但系如果你入边嗰件内衬咧，唔系好似真系内衬咁， 係有翻少少款啊，或者係厚少少啊，挺身啲嘅話，咁其實成件事都唔會太醜怪嘅。 其實幾時興？幾時開始興呢樣嘢咧？我記得咧，我第一次睇到咧就係年幾前。係、 啊，都係因為日本同埋韓國好興呢樣嘢。咁樣咧，另外咧，女仔嘅角度覺得咧，有件薄衫喺出邊嘅話咧，同著泳衣，女仔著泳衣係一樣，出邊硬係要披件衫。覺得好似遮有少少嘢咁，但系我又露咗喎， 哦，即系嗰啲 deep V 加件披肩嗰啲啊，系咪即 系？啦，即系你无端端去沙滩嘅时候，个女仔明明着 bikini 啊，出边系着 N 件薄纱啊，啲披肩披晒成个身啊，嗰、 哦、 种感觉咯。 哇，女仔嘅脑其实谂咩咧？我唔明点解要咁做咧？矜持啲。 系啦，唔好觉得好似好 cheap 咁样咯。露晒出嚟好似好蚀底咁样， 咁 A and F 嗰啲男咪好蚀底同好 cheap， 都过咗去好耐啦。 唔系噶，我而家落台仲见到啲人收翻出嚟噶， 嗰、那个你哋男仔唔觉得 cheap 咩？ 男士 系啊， 我唔会望佢啦，我埋去望佢咪俾人叫我比较一下。是不是先？ 唔会估， 我梗系避之则吉啦。 嗰阵时影相嘅时候都一般男仔噶， 唔系嘛？ 真系噶， 我净见到好多女仔为之疯狂咯， 红袍啊， 系啊，跟住我心谂你有前世未叫肌肉男， 都未见过噶。香港女仔会有几多接触到呢啲咁身材咁健硕同埋咁分明嘅肌肉噶？我真系未见过，除咗。ANF 嗰班男士嚟嗰， 我下次介紹個男性朋友俾你認識，係啊，佢好中意 show 肌肉嘅。 咁你 佢好中意 show 肌肉嘅。我哋每次有 party 一有 party 咧，佢一定俾人除衫嗰個嘅，係啊。跟住佢亦都，你叫得佢兩下，佢就除噶啦，係啊。佢最中意去嗰個場所咯，就係、是、叫遊艇，係啦、啊。咁跟住咧，佢就成日叫我哋，喂，送一齊去啦。我話你黐線，我同你去，我唔會同佢去嘅。點解咧？因為去親嘅時候咧，佢一定會除衫啊。 嗯， 咁我呢度嚟做咩啫？我特登去，仲要俾钱俾佢打败嘅。咁、嗯、就你自己去啦，我唔去。 咁男仔同女仔就系唔同呢度咯，佢唔会特登 show 出嚟咯，同埋唔会特登会有想 show 出嚟嗰种感觉。即系正如一个女仔身材好好嘅，个上围好丰满嘅，好有肉嘅，咁、那个女仔唔会无端端有个 vision 会想露出嚟，我除非去抱。去溝仔，會放開心胸同大家傾偈先。 放開心胸，我都中意心胸廣闊啲。 都冇乜機會咯，同埋係咯。正如、 啊、 可能正如係你個男性朋友會去趴去遊艇上面露，但係佢唔會無端端喺個街度除咗件衫噶嘛。咁女仔會去蒲牆度。打开心胸，但系佢唔会无端端喺条街或者翻工嘅时候，嗱，你睇下。 我明你嘅 concept 啦，但我有个问题咧，啱啱讲起，通常心胸广阔嗰啲咧，就中意就唔会随便露嘅，系咪？即系，跟住咧俾人发现咗咧，就哇，你平时都唔觉眼咁样，系咪？咁但系咧，我发觉心胸狭窄嗰啲，就成日都话俾人知佢心胸狭窄嘅，呢个又系咩 concept 咧？ 唉，這個 concept 呢就是。 但是你想說我從來都不知道我心胸廣闊的呢 心胸狹窄那些其實就是覺得自己沒有露露出來都沒什麼所謂啊。你明不明白意思啊即是我沒有那我告訴人聽沒有沒所謂啊。但是如果告訴人聽我有的時候我幹嘛要告訴人聽我有 是的嗎 是啊你有錢的時候會不會告訴人家聽你有錢啊你冇钱嘅时候会唔会话俾人哋听我冇钱啊？ 我未试过有钱啊，所以我未有呢个心理转换啊，我就知我一直都穷咯。 啊，正如好似而家你咁，你都唔想露件，你都唔想扯开你件衫去游艇啦、啊。咁你当你有嘅时候，咁你咪会 咩啊？咁咪啱咯。嗱，我冇嘅时候就收埋，有咪打开咯，啱啊。 系喎，女仔系相反。 点解女仔系相反呢 可能香港比较保守啩， 唔知啊，可能系啩，我都唔知啊， 我都唔知啊。其实 女士在场啊嘛，梗系问你啦。 女士在場，我當我望唔到前面嗰個啦。 係啊。 咁其實咧，我自己咧都係嘅，我都係我幫自己打咗格仔先啦。咁我都算係一個心胸比較廣闊嘅女士嚟嘅。但係咧，其實我如非必要嘅話咧，我都唔會想露出嚟嘅。點？你問我點解嘅話，我就會話。应该咁讲，我惊会身边嘅男性朋友一望到佢哋好渴望嘅东西嘅时候咧，跟住咧之后咧就会即系可能系一次望完之后啦，跟住下次望我嘅时候就会用啲奇怪嘅眼光望住我。 哦，咁你啱喎，你啱。 佢哋会对呢样好广阔、心胸好广阔嘅朋友嘅某个嘅上围会。之后就算佢包住都好，都会有好多嘅幻想。 你啱。 咁所以 你捕捉得男士都几啱喎呢个。 咁所以心胸广阔嘅女仔咪唔想同大家分享咯。 嗯，其实我都唔系好明自己点解，但我总之见到心胸广阔嘅，我就会不其然咁去望心胸广阔咯。我相信你见到靓女都系一样嘅，其实。 都系嘅。 我觉得男女其实都一样嘅，系咪咧？ 都一样嘅，男士如果系， 系啦，我觉得系嘅。你见到个大只嘅，你都会想埋个大只嗰度啦，你都要望住佢啦。 系啦，跟住如果下次佢着翻衫嘅时候，我都会谂翻佢。如果即系 AMF 嗰啲着衫嘅话，我都想见佢冇着衫嘅时候咩样噶嘛。咁男士，我唔想男士用咁嘅目光嚟望住心胸广阔嘅我，或者系。其他女仔啦，咁嘅时候咁咪觉得我露咗好似唔单止蚀底咗，仲会系之后都要继续蚀底咯。 咁呢个系后续嘅原因，我啱喎，你又啱喎。 系啊， 所以我要多谢 A N F 嗰班男嘅，其实 点醒咗？ 唔系佢令到我哋从此之后望女有藉口咯。只要你够摸 A N F 啦，你摸落去添啊！我望啫，而家我望一下啫，都未够一秒啊，系咪先？系咪先？关咩事啫？天生噶嘛，我唔想望嗱，我作为一个男士，我唔会想望男士咯，大佬。 但系如果我系女士嘅话，我会想望靓女、哦。 咁系另一回事嚟噶嘛？嗱，我唔系歧视同性恋者，但我同你讲，我试过有一次咧，我见到啱啱真系好搞笑嘅，我入呢个搭呢个地铁啦， 嗯， 左边一对男同性恋者，右边一对女同性恋者， 嗯， 我见到对男嘅，我真系忍唔住，但我见到女嘅，我会继续去望。我不是歧视 ,OK, 我尊重各位的取向，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受，但这个是我事实的反应，是啦，就是这样，我们不要扯开话题， 好，继续讲回那件衫， 透视，是啦，因为透视你讲开心胸广阔和狭窄，我就想起了，喂，其实近年的衫都兴透视， 是啊，其实这衫兴透视了之后，但你唔好咁講喎，輕透視衫或者係著透視衫嘅都係你所講嘅心胸比較狹窄嘅女士喎。 點解咧又？ 咁係咪啊？你所見到嘅外邊嘅？ 咁你又啱，除咗啲明星係心胸廣闊，中意著呢啲透視裝之外，通常都係心胸狹窄或者唔能夠稱之為廣闊， 嗯， 而著呢啲透視裝咯。 嗯。 點解咧？即系同一个原因， 点解都系同， 但系佢希望， 但系佢觉得好似露少少嘢出嚟开心啲咯，或者系清爽啲。你可能要用一个健康嘅心态嚟望佢哋，佢哋觉得可能36度嘅时候着件有少少嘢遮住嘅嘢，去冷气房都会舒服啲咯，而唔使着到背心咁样。 清爽啲， 清爽啲啊！你健康啲嘅想法可以咁谂， 清爽啲。 但系如果你话到可能有啲可能有啲女仔係一件黑色嘅透視嘅入面再襯件黑色嘅內衣嘅時候，咁冇乜所謂，你都覺得襯到。 我前幾日即係早輪睇呢個嗰啲韓劇嗰啲啦， 嗯， 即係你知韓劇啲人通常都著得幾靚噶嘛， 嗯， 咁同埋佢通常都有唔少係人工噶嘛。系啦，即系人造人啦，可能系，系咪先？咁我唔理人，系总之就靓啦，系啦，我唔理佢天生定人造啦，OK。咁咧，咁我发觉有一个几得意，就系咧，佢系着呢个黑色嘅透视嘅背心咁啦，类似。 咁入面呢就係入面再著黑色嘅。咁我覺得黑搭黑呢佢係著得幾好睇嘅。 嗯。 咁呢但我又同時間又見到一啲呢係出面係白色入面係黑色嘅話呢有啲好睇有啲唔好睇嘅。 嗯。 係有冇話一個顏色嘅配搭係點樣定話呢輪興乜我哋就所以見得乜就乜嘢。 其實呢在上幾季呢都是就算透視都好啦都是要襯返一模一樣的顏色啊或者是沒有那麼浮誇的感覺的。但是近呢一兩季啦那就會反而想突出一點的感覺咯。就算我透視都好那我不是告訴人我透視咯。所以會一個相反啊或者是一個對比的顏色嘅時候就會見得更加多，例如可能一件白色嘅薄紗白色嘅透視裝，但係入面會著件熒光粉紅啊、熒光黃啊嘅底衫咁樣咯。 係咪一定唔可以黑白配呢？即係就算係咧熒光或者有啲色彩咧，入面嘅衫或者出面嘅衫。 黑白配其實真係比較誇張。底下真的要看著那個人著那個人可不可以 carry 到，那你說 One Way 上面那些 model 你著什麼衣服你 都好看的啦， 不是你正如李嘉欣你笠著個布袋都好看的啦， 是 那你不是所有人都李嘉欣嘛， 所以都是要看什麼了， 都要看自己的條件咯，那你可能會有時候你所說的反差太大，入面穿著件黑色的底衫，出面穿著件白色啊，咁可能就會土味比較重咯。 嗯， 係咯。 有冇話？有冇話？點講咧？ 嗯。 究竟咩類型嘅人先適合著透視？ 咩類型人啊？咩女士啊？咁其實認真講句嘅，心胸比較過。廣闊的女士呢其實真的不是太啱。 為什麼呢 我覺得啦 在我角度很啱。是不是是不是 因為其實香港女士說肥說肥經常都戒減肥啦。那都是因為其實時裝這件事呢其實真的越瘦越好看的。 嗯哼。 那你叫一個心胸廣闊的人穿件 T-shirt 會變形的。即是見到個哈哈笑的時候塊面會闊了的，同埋一個正常的哈哈笑你覺得哪樣好看一點，如果對件衫來說 OK OK 這種的 concept 咯，如果你身材太 over 的時候，其實你已經是你的身材令到別人哋轉移了對件衫的視線咯，你會見到個身材還是見到件衫，如果是瘦的時候你會見到件衫還是見到他的身材。 OK OK 我明白你，我大約了解你的 concept， 咁我而家知道點解永遠都係心胸冇咁廣闊嘅女士會鍾意著呢個透視裝啦。 嗯。 咁但係除咗著透視裝係咪真係冇其他選擇呢？ 你係講邊個冇其他選擇？你係想睇下心胸廣闊嘅女士可以點著定係？ 係咪女即係心胸廣闊嘅女士係咪一定唔著得呢個透視裝呢？ 其實 當定係佢都有著得好睇，當佢蒲嘅時候，一條喜愛夜蒲咁樣咧。 其實當上圍比較大嘅女士啦，或者係身材比較好嘅女士啦，其實著衫真係唔好睇嘅。 嚇？ 因為一般嘅衫，當佢心胸比較廣闊嘅時候，上圍比較豐滿嘅時候咧，佢就會令到件衫變形。正如我啱啱所講嘅哈哈笑咁樣。咁其實著衫著得好睇嘅時候都係身材比較瘦削啊嗰種女士先會好睇啲囉，咁如果係你想睇上圍比較豐滿嘅女士真係要去一去喜愛夜蒲嗰啲地方先可以欣賞到，或者去沙灘囉。 哦，嗰啲唔使啦，嗰啲 點解 我覺得同韓國我睇韓劇入面嗰啲應該係同一樣嘅，係啊。我依然都有嗰句啊，我唔相信有人係好瘦啦，跟住身材好好啦，又好靚啦，跟住唱歌又好聽啦。我唔信呢個世界上係有咁完美嘅人咯。OK， 係啊，係啊。不過我講下講嗰女士透視。 嗯。 我最近立嗰啲 即係我睇韓劇咧，啲韓國啲男士、嗯、男主角都係噶嘛、 嗯， 個個懷疑，即係其實雖然我相信男士咧應該冇乜得整容嘅、 嗯， 但係個個都 有 㗎，係。 你知唔知韓國嘅男明星有九成都整過容啊？ 整面啫係嘛？ 鼻咧？如果唔係邊有咁多個男仔個鼻咁挺啊？ 整極都係咁啫係嘛？整極都係集中喺面部啫係嘛？頸以下冇得整容啦啩？ 有噶， 頸以下都有整容。 有噶， 我真係大開眼界啊！ 你知唔知可以整到個身材變得好啲嘅男士啊？ 男士都有， 女士啊？你知韓國或者係其他整容地方嘅科技有幾咁發達噶啦？可能大家未聽過， 我真係冇聽過， 唔值得唔相信。 我真係唔相信，原來男士喺頸以下都有整容嘅。 唉， 唔會腰以下都有整容啩？如果连腰以下都有整容，我真系折服于呢个整容科技。咁夸张？ 系啊，你继续讲啦，你想讲？唔 系，因为我谂起啲喜谈添，即刻谂起嗰啲。 你莫非系？ 唔系，我谂起头先心胸广阔嗰啲女士啊，真系。我就话。男韓國啲男主角咧，我成日見佢著透視裝嘅，其實都嗱以前咧就係、是、要著件白 T 恤，跟住咧濕水跟住扯爛佢，係啊！而家咧我就通常咧就見到嗰啲著透視裝或者網衫， 嗰啲通常都係 idol 或者係真係 for show 先係咁做咋？ 有啲係咯，我見過有啲咧係著，我見到一個最誇張嘅咩咧？唔係誇張出得街嘅，佢著得出街嘅啫，入邊嘅嘢係半透嘅一件類似恤衫唔係恤衫太嗰啲叫咩 ？T恤 係啊 ，T 恤，即係出面披件褸咯。 咁你覺得好唔好睇啊？其實第一個想法。 第一想法幾好睇。 第二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係有啲乸。第三個想法我著唔到。第四個想法我著到都買唔到。係啊。係咯。但係女仔嘅角度好唔好睇先？ 其实如果睇下个身材，睇下个 body， 咁个 body 梗系好好啦，人哋嗰啲男韩剧男主角嚟噶嘛， 咁 body 好嘅时候，咁养眼都不妨睇下啫。正如你都想睇女主角有啲湿水气噶啦， 女主角湿水气， 系啊， 你都啱，你都啱， 透透地咁先有幻想噶嘛。你反而可能即系每一个人好似 A and F 咁样大街大巷咁行出嚟嘅话，咁冇晒幻想就唔好睇啦。咁可能透視都係呢個原因。 咁都係透視嘅話， 半若隱若現呢樣嘢，真係由古代。 古代？ 古代嗰啲名妓啊，嗰陣時開始其實唔係已經係好興就呢一個若隱若現啊，你睇到又捉唔到啊嗰、那個路線，係、咯。 都係啊！嗱同一個問題嘅，即係。嗱，女士著緊身衫就緊噶啦，都唔好話緊身，合身或者緊身啦，係咪？男士著緊身衫喺女士角度好睇咧，即係其實同嗱，雖然男士唔會著透視咁叫做咁誇張係咪先？但係緊身衫，其實都有少少透視嘅作用噶嘛，喺個男士上面。緊身衫同緊身褲，其實你覺得好唔好睇咧？喺女士嘅角度。 在女士的角度太紧呢就真的过分了一点的。因为前提即是正如女士穿紧身衫啦前提都是看她的身材好不好的。那如果身材好的时候呢我又不介意看下的。但是你不要叫我身边那个都穿成这样咯。 哈哈。 是咯。 紧身嘅系要啱啱好睇到啲嗱，假设系大只嘅，OK， 假设佢我成日睇 Running Man 嘅金钟国咁样嘅，OK， 谂佢着紧身衫 ，Running Man 嘅金钟国系特例嚟嘅，边有几多个好似佢个手臂好似人哋个大髀咁粗？ 我的而且确识一个，下次介绍你识，系啦，下次介绍你识。佢最中意咧就系咩咧？佢最中意就系搭地铁或者巴士啲扶住嗰个吊环咧。跟住喺度唔覺咁就喺度谷咗咁樣，跟住佢就啊係咩？我唔知喎咁樣。佢最中意就係咁樣嘅，係啦。咁啊， 如果去到呢啲咁嘅身材嘅話，我覺得頂唔順。首先佢個身材太勁嘅時候， 已經令人接受不到。 嚇嚇嚇！ 係啊，除非佢真係好中意 show。 佢啊，佢都幾中意 show 噶，佢都幾中意 show。係啊，唔係緊身衫，先講緊身衫先，因為我覺得咧，緊身衫對一個男仔嚟講咧，應該都可以接受，即係男仔著緊身衫咧，對女仔嚟講係咪可以接受先？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嗯。 就算幾緊都好。 哇！你唔好緊到掹。 掹住。 掹緊啊！掹咗幾條線咁樣出嚟，咁就真係接受唔到啫。但係。 褲咧？ 褲如果未到去好似未到好似緊到會令到你嘅底底露咗出嚟嘅話，其實都 OK 嘅。 即係唔好似跳現代舞咁樣係咪？ 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佢褲管係貼嘅話都冇問題嘅，但係你唔好連個 hip 位都踩貼咯。 嚇！ 嗰個真係令人驚。你令人哋聯想到你係咪 咩咧？ gay啊！ OK， 我明白你意思。 你知啦，你其實呢啲緊身著緊身衫、緊身褲，通常都係性向上面唔係正常啦，或者係係咯。 如果係咁嘅話，我咪唔可以著緊身嘅褲。 如果你著緊身到個 hip 都好緊嘅話，我都想睇下嘅，但係我唔會想同你行出街咯。 我下個禮拜咧就著一條紅色嘅緊身褲，加一件深藍色嘅上衣。 好啊！ 你即管睇下究竟你接唔接受到。 好啊！唔該，你著埋透視喎。 我就未有透視嘅，我就未有透視嘅材料，我就未有透視嘅材料。係啦，但係係啦，一觀咁嘅時候，我下次睇下你覺得嗰個緊身接唔接受到先，好吧？ 好啦，咁今日就係咁多啦，我哋睇下阿石先生下個星期會著啲咩嚟俾我睇下。 都話頭先嗰條緊身褲咯，好啦，拜拜。 拜拜。